以委员长金英敏为团长的旅华朝鲜人青年联合会代表团23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敬意。